我健康的时候我要珍惜健康状态，我要想办法维护保持健康状态。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还要加强健康教育。事实上我们说大学中学小学我觉得都应该在饮食营养，在科学锻炼，在心态的平衡方面都要有相应的教育的内容，甚至有相应的课程。我都建议把这些内容写入大纲，从小就进行教育，从小就树立什么呢，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观。再一个第四个方面就是大力发展中医的我们说治胃病。这个实际上我们老祖宗我觉得真的很聪明，很早就给我们提出来治胃病，胃病先防，你没有病的时候你就要防止得病。实际上这个大健康观，这个以促进健康为中心的这个大健康观，实际上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提出来了，只不过是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逐渐把它淡忘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把它再拿回来，好的我们要接着继承接着发展。首先我们看平衡心态、科学健身、合理营养。有多项研究已经证明人的情绪啊和免疫系统有着特殊的关系，情绪的好坏。美国一项长达十年研究，对象为70,000名58到86岁的女性，这么一项研究。那么这项研究发现啊，最乐观的群体什么事情我能看得开，比最悲观的群体平均寿命提高了14.9%，悲观闷闷不乐能活到85岁以后的几率高出了50%，而患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啊也更低。按照中国最新的预期寿命啊，大约是应该是77.4岁，78岁左右吧。我们来计算，心态乐观的可以延长11年的寿命，长期负面的情绪啊，郁闷、闷闷不乐，对人的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中医讲，悲则气消，悲伤的情绪啊，容易损伤肺气。怒则气上，愤怒，生气了，愤怒的情绪容易伤肝，这个咱们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哈。喜则气缓，喜高兴，喜悦，喜悦的情绪可以使我们那么舒张血管，精神放松。所以研究显示啊，我们说爱生气的人啊，发生心脏病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19%，爱生气却经常我们说强忍着不发火，有些人他不愿意发火是吧，憋在心里头的，那么发生心脏病的可能性会高一倍。有研究表明啊，有目标并勤于思考对健康有益啊。原因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啊是否有追求决定了一个人的心态，进而决定其生理状况。勤于思考的人的这个脑血管处于舒展状态，因此经常用脑可以促进什么脑部的新陈代谢，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所以我们说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啊，首先是要有平衡的心态，有合理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勤于思考。而我们有人生的目标有追求，我们就会积极的面对生活，积极的去面对工作，这是平衡的心态这方面。接下来想跟大家沟通有关运动处方是科学健身的有力抓手。那么在健身方面，应该说我们国家在1995年就推出了全民健身计划，这个氛围已经营造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大家对于全民健身啊也并不陌生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健康中国2030纲要，我们也强调了要积极主动的健康，要从源头，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所以我们每一个居民啊，要从自己出发，自己要负起自己的健康责任。第三个方面就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我们中国的健康大数据也确实反映了我们所面对的形势非常严峻啊，不论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排在最前面，几乎是第一位的。像比如说这个一线城市，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成为第一位的原因哈。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疫情哈，SARS、新冠肺炎，这些疫情啊，都反复的使我们内心强化健康的重要性，生命的 重要性。所以我们从意识上来说，我们对于参加体育锻炼应该已经有很好的转变了。那么体育运动啊，种类非常多，形式也多样化哈。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如何选择？尽管我们也提倡迈开腿，管住嘴，管好嘴。管好嘴是说我们吃饮食营养的，是吧？迈开腿是我们健身运动。那么尽管都是健身运动，高强度比赛、紧张激烈的比赛有可能会导致损伤，负荷过大的运动，那有可能会导致心猝死，没有规律的，是吧？突如其来的运动或者比赛，也很可能会导致损伤。所以运动啊，它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应该说，总体上我们国家参与健身的人群啊，这个队伍非常庞大，而且我们全民健身就是要倡导更多的人，是吧？都来参与健身。那么随着健身人数的逐渐增多，科学的健身导向就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科学怎么是科学的健身？怎么避免降低运动损伤，甚至是心猝死？这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啊！我们所倡导的科学健身啊，应该是适量的健身运动，应该是规律的健身运动，也是循序渐进的健身运动。那么在倡导科学健身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力的抓手，也可以说是一个工具武器，就是运动处方啊。运动处方是科学健身的有力的抓手。那么对于运动处方的界定呢，是康复医师或者体疗师对于从事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病人，根据医学检查资料，按其健康体力和心血管的功能状态，用处方的形式来规定运动的种类、运动强度、运动持续时间、运动的频率，提出运动中的注意事项。运动处方啊，是指导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和科学的锻炼的一种方法。哎，它是一个方法，一个有力的武器，一个抓手。运动处方是根据参与体育锻炼的人啊，他的体质和健康的情况，借用了处方的形式来规定运动的种类啊、时间、强度、频率和注意事项。它与临床医生的开方取药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么一个是借助于药物或者说一些治疗的手段来干预疾病，另外一个是用运动作为干预手段，它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运动处方呢，它是针对个人的身体状况，采用处方的形式来规定健身者或锻炼者他的体育锻炼的内容、运动量这么一个方法。那么其特点也存在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通常我们所碰到的运动处方一般分为三类啊。我们更多的是健身运动处方，为了健康，我运动是为了促进我的身体健康，增强体质，这个绝大部分我们都是健身的运动处方。对运动员有竞技运动处方，那专业运动员进行运动处方进行训练，它主要是提高专业运动成绩为目的。再一个就是康复医疗体系，是吧？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康复。那么康复有康复的运动处方，对于患者应用运动处方以治疗康复为目的啊。运动处方的概念呢，最早是美国的这个生理学家叫卡波维奇，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康复医学的发展，对于冠心病人的疾病的康复训练的研究，运动处方逐渐的受到了重视。1960年代，日本的朱斯道夫教授首先使用了运动处方的这个术语， 1969年，世界卫生组织开始使用运动处方这个术语，从而在国际上逐渐得到了认可。事实上，这个 Holman 研究所从1954年起就对运动处方的理论实践进行了研究，制定出了健康人、中老年人、运动员、肥胖病等各类运动处方，社会各界啊使用的效果也比较明显。日本在1971年成立了以朱斯道夫教授为主的运动处方的研究会。1975年制定出各年龄组的人群的运动处方方案，并且出版了专著，叫《日本健身运动处方，指导大众健身》。我们国家运用运动处方来辅助治疗冠心病、肥胖病等也有不少的临床报道，也翻译了一些国外的有关运动处方的专著。在医学、体育院校教材当中，运动处方也被列入了基本的教学内容。应该说，现代运动处方的起源啊，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在我们中国啊，就有运动方案的一些详细的图解。现代运动处方是运动方案与医疗领域的处方相结合在一起的哈。如今运动处方它的发展已经成为指导人们体育锻炼和对运动员进行科学训练的一些方法。在这儿我们可以举例哈，运动处方的举例，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健身的运动处方是一个很朴素的，比如说这个运动处方是王某，男，76岁，老年人，每天围绕着居住小区中等速度走4圈，每圈大约是600米，一年四季坚持快走。那么走完以后呢，就在居住小区内的这个全民健身器材上进行拉伸练习，30到40分钟。这个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运动处方，我们拿过来就可以执行。第二个例子就是中年人减肥的运动处方，它的锻炼目的是为了减轻体重，增强保持体力，预防肥胖合并症。锻炼的内容主要是些耐力性的有氧运动，比如说长跑、长距离的步行、游泳。运动强度是心率要掌握在每分钟120到130次，运动持续时间是30到45分钟。运动的频率是每周大约是3到5次，而且还有注意事项。锻炼时感觉轻松或者吃力时，可以适当的调整运动的强度、运动持续时间和运动的频率。那么运动中、运动后身体如果有不适感，那应该停止运动。而且平时呢，应该注意控制饮食，注意膳食平衡。这就是一个非常规范的运动处方，它有运动的目的，有运动的形式，有运动的强度的客观把控指标，心率要控制在多少次之间，这是一个客观指标。有运动持续时间，有运动频率，而且有运动当中的注意事项。所以运动处方从内容上来说，应该包括运动的形式、运动的强度、运动持续的时间、运动的频率、运动注意事项，以及必要的体质与疾病状况的信息。这是运动处方的内容啊。首先是运动的形式，当然我们说运动形式上来说，首先应该从兴趣入手，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简单易学的运动项目它容易上手，那再一个呢，自己所熟悉的运动项目可能就玩起来得心应手，所以他就比较有兴趣，持之以恒，促进健康。所以这个体育锻炼和运动它也是一个长期的，坚持它这种对健康的益处就会逐渐积累，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比较好的结果。那么这是一项研究啊，这项研究主要是针对被诊断为抑郁障碍的人群参加体育锻炼和不参加体育锻炼对于他这种情绪啊，对于他这种情绪的影响。参加体育锻炼的和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相对比，就是他这个抑郁障碍的人群啊，

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家好，我是王源。北京冬奥会雪橇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男子双人、团体接力四枚金牌。运动员以坐姿进入预备状态，双手握住出发把手，通过前后摆动加力出发，之后仰卧在雪橇上，躺着滑向胜利的终点。2022，让我们一起在勇敢者的游戏中感受速度与激情吧。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我们通常将健身运动的形式啊，我们分成这么一些类型，比如有有氧耐力运动，像比如说步行、慢跑、爬山、游泳、跳绳、骑自行车、滑冰、越野滑雪、爬楼梯，还有室内的功率车、跑台运动等等啊。第二类就是力量性运动，有克服自身体重的一些练习，比如引体向上、俯卧撑、爬绳等等啊。也有一些克服机械阻力的练习，比如说杠铃、哑铃。那么一些力量负荷采用中等强度，每次可以进行8到10次的十组的练习哈，每次是这个重复8到12次，可以进行8到10组，这个量就相对比较多哈。每周至少可以锻炼2次。综合性的身体运动，像比如说我们扭秧歌，还有一些球类运动，足球、篮球，还有一些游戏类的体操等等。那么另外一类就是放松性的身体运动，像我们经常拉伸练习、太极拳、导引，这些都是一些放松性比较静。那么我们通常的健身运动的模式啊，我们分成这么一些类型。持续的练习的方法，在相对比较长的时间内呢，用比较稳定、不太大的强度、不间歇的连续的进行练习的方法，这个主要是适用于比如健身走、慢跑、跑步、骑自行车，我们可以一直持续的进行练习。再就是重复练习法，在相对固定的不改变的这种动作结构的这种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要求反复的进行一项练习的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一些短跑力量，比如负重的杠铃练习这些运动项目。间歇的练习法，那么在一次或者一组练习以后呢，严格按照间歇的时间进行休息，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呢，又进行下一组的练习的方法。这个广泛应用一些周期性的运动项目，比如跑步、球类项目，由于它这种间歇训练方法运动负荷相对就比较大，所以更加适合一些身体条件比较好的这样的健身者。循环练习法，根据练习的任务建立若干个练习的站点，运动员呢按照规定的顺序路线依次来完成各个站点所规定的练习或者要求，周而复始的进行什么练习的方法，所以它是一个循环，这几个动作这几个项目循环练习。变换练习法，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目的的变换运动负荷、动作的组合、练习的环境条件等情况下的练习方法，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动作也有改变，这样可能更加新鲜有趣。接下来我们想介绍两个吧， 常见的运动处方所采用的锻炼方法。第一个，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减肥运动处方的这种锻炼方法。肥胖人群逐渐在增加啊，所以减控体重啊是很多人的一个目标之一啊，包括我个人。减肥运动的方案呢，运动处方它主要锻炼方法，一个就是移动身体的为主的一个锻炼方法，就直接的移动身体为主，比如说跑步、游泳啊、球类、跳绳、骑自行车、舞蹈等等，这是以身体移动为主的运动项目。再就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最高的心率呢，也就是运动的强度，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的70%-80%左右。这个运动强度大约相当于中等偏上一点。运动持续时间每次最好不低于1小时啊，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动员人体内的脂肪组织内的脂肪参与供能。运动频率呢，每周3-5次，这个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适当调整，但是不能太少。刚开始运动时啊，心率不宜过高，但是呢一定要持之以恒，我们寻找其中的规律，特别是适合自己的变化的规律啊。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心血管系统缺陷运动处方常用的锻炼方法，作为一个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死亡率对于我们老百姓的健康都是个巨大的威胁啊。那么针对他们的运动处方呢，在运动方面，比如说步行、慢跑是很好的运动方式，广播体操和体操，骑自行车、太极拳、舞蹈，节奏不是太快的有氧运动都是比较合适的运动方式啊。那么运动处方的第二方面就是运动的强度运动强度呢是运动时的剧烈程度，这是衡量运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运动处方量化和科学性的核心问题这个运动处方它是引导我们进行科学健身的一个有力抓手，它科学在什么地方是吧？那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定量化，运动强度的定量化，我们通常用心率来确定和控制运动的强度。那么对于运动的强度我们并不陌生啊，评价运动强度我们通常用的方式功率啊，健身房有功率车有跑台，跑的速度功率车的功率输出，这直接就可以显示我们的运动强度，功率越高运动强度越大。第二个就是叫代谢当量酶脱，这个相对就专业一些能量的这个代谢率、代谢当量，这个涉及到气体代谢最大耗氧量的百分数，这个也是比较专业最大耗氧量随着我们运动的强度的增加我们人体内的供能会加快，有氧代谢的速率会提高，那么耗氧量会明显增加，所以我们可以用最大耗氧量的百分数来反映运动的强度、功率、输出，最大心率百分数也可以反映我们的运动强度。那随着运动强度增加，血液循环要加快，心脏泵血的功能要加强，所以心率要提高。再一个指标就是 RPE， 叫主观疲劳程度感知量表，这是一个偏生理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指标，主观的一个评价运动负荷有多大是吧，我自己的感受不同年龄健身者运动强度与心率主观感觉他们相互关系这个基本上都已经研究清楚了，像我们以健身为目标的运动，一般运动强度在中等或者说中等偏上一点。那么作为健身运动，其运动强度应该达到最大摄氧量的70%这个相对是比较专业那么测量运动强度的简单的办法，像70%最大摄氧量，这个需要到气体代谢分析仪，这个在我们研究的过程当中使用的比较多，而且比较准确但是作为我们老百姓的健身，那测量运动强度我们需要简便的方法简单实用。那么测量运动后10秒钟的脉搏乘以6，也就是1分钟的运动强度，这是比较简便的方法，只要有个秒表手表，然后我们可以检测我们的桡动脉，也可以检测我们的颈总动脉，我们就测运动后10秒钟的脉搏再乘以6，那10秒钟乘以6就是60秒，这就是1分钟的运动强度。制定适合自己的目标心率， 也就是靶心率啊。靶心率是指获得最佳的健身效果，并能够保证确保安全的心率，哎，又有效果，又有好的健身效果，同时又安全，所以这就需要一个客观的指标来进行把控。这个客观的指标就是什么？心率。所以靶心率它是指的又获得好的效果，同时又安全。那这个指标就是一个关键的核心指标，所以靶心率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作为健身运动者，靶心率应该在其最大心率的60%-85%是比较合适的。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公式来推算我们的靶心率范围啊。那么这个推测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推测我们最大的心率，就是在运动当中我们可能出现的最大的心率，我们用经验公式220减去我们的周岁年龄，比如说这个健身者他的周岁年龄是40岁，那么220减40就是他在运动当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的心率，那就是180。那么靶心率范围呢，那么就是最大心率分别乘以60%和乘以85%作为它的靶心率范围。一个是下限，就是我运动当中啊，我心率最低要达到多少，一个是上限，那就是我运动当中心率最高不要超过多少。那么下限就是220减去周岁乘以60%，这就是你健身运动当中的心率范围的下限，就是不能比这个再低了。比如刚才那个40岁的健身者，那他220减40 180乘以60%应该是109，那109就是他健身运动时的心率的下限，不要比109低了，因为比109低也就意味着运动的强度可能不够，效果可能会打折扣，不是那么好了。那么上限就是220减去周岁乘以85%，我们刚才以那个40岁的为例，那可能就是220减去40，180乘以85%，应该在153。所以这个40岁的健身者，他健身运动时的靶心率范围应该在109-153次之间。那么我们这儿也举的例子，我们举的例子是这个健身者60岁，是吧？安静心率是每分钟75次，那他的最大的运动当中可能出现最大心率就是220减去60等于160，那么他健身运动的靶心率范围下限就是160乘以60%，应该是96次每分钟，上限就是160乘以85%等于136次每分钟。这是咱们这个靶心率范围啊，我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靶心率范围的变化，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随着年龄的增长，靶心率范围是逐渐下降的。刚才我们提到了40岁的一个健身者，那么有下限有上限靶心率范围啊，那我们健身时的心率要保持在靶心率的区域之内啊。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的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崔玉鹏教授为大家带来在体育融合背景下实现个人健康目标的路径。 那么另外呢，我们还使用了心率储备来推算我们运动时的靶心率范围啊。那么健身运动者的靶心率啊，也可以用心率储备来进行推算。心率储备呢，我们推荐的是健身运动者使用他的心率储备的75%是比较理想的一个强度。那么心率的储备等于运动时可能最大心率减去安静心率，就是这位健身者的心率的储备，哎，他储备了多少。 那我健身运动时我动用了多少储备。那么靶心率最适宜的心率就等于最大心率减去安静心率，也是它的心率储备乘以75%，那也就是我们用了75%的心率储备再加上安静心率，这就是它的靶心率啊。咱们举例，就是某大学生22岁，安静时的心率是每分钟72次，那么它的最大心率就是220减去22，是198次每分，那么它的心率储备就是198减去它的安静心率72次，就等于126次。那么也就是这位大学生，他的储备心率的储备是126次每分钟。那么在健身运动时，我们可以用他的储备，而且我们推荐呢，适宜的储备的使用量是75%，所以最适宜的健身运动心率就是198减72，就是心率储备乘以75%，我们用了75%嘛，再加上他的安静心率72。等于166.5次每分钟，这就是它的一个最适宜的健身的心率。利用心率啊，确定运动强度的方法呢还有很多，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年龄减算法，运动适宜的心率等于180或170减去你的年龄周岁。如果60岁以上的或者体质比较差的中老年人，那么我们一般推荐使用170减去他的年龄，这就是他的健身运动的靶心率啊。也有学者像国外的，像美国推荐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心率在每分钟160次的这种锻炼，它的强度呢，大约是最大强度的80%。那么心率是每分钟140次的锻炼，它的强度大约是最大强度的70%。如果心率达到每分钟120次，这样的锻炼强度大约相当于最大运动强度的60%。心率是每分钟110次，这种锻炼强度大约是最大运动强度的50%。日本学者的推荐认为，运动时心率在每分钟110次以下，机体的血压、血液、尿和心电图这些指标，它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认为锻炼的效果并不是很好。那么心率在每分钟150次每分钟，那么心脏的每搏输出量最大，健身的效果认为是最好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80次以上，体内的这种免疫蛋白减少，容易感染疾病，就影响免疫力了，还容易产生疲劳和损伤，所以健身的效果也不会太好。对于心率的检测方法，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是可以测我们传统的桡动脉，再一个呢可以检测我们的颈总动脉。当然我们说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都可以购买一些可穿戴设备，比如说手环、心率表，可以帮助我们监控或检测运动时的心率。我们现在经济条件已经达到了，我看到很多健身者都为自己配备了健身手环和健身手表，包括我个人，我也购买了这个心率表。那我在运动的时候，我可能就不用再停下来再摸我的桡动脉或颈总动脉用手动检测了，我可以用我的这个健身手环或健身手表直接显示我的心率，这样呢对我的运动强度进行直接的监控，效果可能会更好。可穿戴设备啊，健身的这个手环、手表，它们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心率的监测。当然，在这些可穿戴设备当中，功能可能还有一些差异，比如有的还能测运动过程当中的血氧饱和度。就目前来说，他们的技术水平，已经能够使他们相对比较准确的监控我们运动时的心率。所以我们作为健身爱好者也好，还是普通的这个健身者也好，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购这些可穿戴设备，对我们健身运动的过程进行适当的监控， 当然这个也要结合我们的经济条件可以支配的能力啊。再一个就是运动的持续时间。那么以健身为目的的运动呢，以强度小时间长的处方是比较好的，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啊。对于青少年来说，以短时间的激烈运动反复多次的处方对于增进健康是很有作用的。这个呢就是运动处方，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是因人而异啊。比如说对于中老年人他很多机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比如说肌肉力量会逐渐下降，比如说最大摄氧量心肺功能反应心肺功能会逐年下降，平衡能力协调能力也会出现下降。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不太适合强度非常大的，对于肌肉力量要求比较高的，对于协调性稳定性要求比较高的，或长时间的心肺功能挑战性比较大的运动不太适合他们。而相对强度比较小时间比较长的这种项目对于中老年人比较适合。而对于青少年来说，他正在生长发育阶段，那么他持续长时间关注某个事情的能力相对比较弱，也就是说注意力集中能力并不是很强，所以不能对他们进行安排持续长时间的一个运动，这样他就会感到比较枯燥，是吧？那最好以短时间的，而这种运动又比较激烈，是吧？它是一个心意的刺激，反复多次它是比较容易接受的，所以这样呢健身的效果会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持续运动的时间。那么对于持续运动时间呢，一个就是必要的运动持续时间，多数研究认为大约在20到60分钟之间，一般可在这个持续有氧运动20到60分钟的范围之内，按照运动的强度以及身体的条件来决定自己呀、必要的运动时间。这也是一个运动处方的一个要点，因人而异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时间与强度的配合，每次持续时间和运动的强度啊都要有一定的配合，有明显的改变运动量。一般来说，健康的成年人啊应该采用中等强度的长时间的运动。那么体力弱的，如果是时间很充裕的，那么我可以采取强度再降一下，再小一下，时间上我可以适当的延长。最新的研究成果是这样的，每次锻炼的最佳的时间长度应该在45分钟到60分钟之间，少于45分钟，那么我们锻炼的效果会明显减弱。而运动持续时间大于60分钟，那在健康的收益啊，它并没有产生更高的收益，而且呢，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的效应，比如说劳损。这也是一项研究啊。这项研究就是不同运动项目运动持续时间的健身效应，大部分是在45分钟到60分钟之间啊，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那其他的持续时间都有所降低啊。运动的频率，每周锻炼3到4次是最佳的频率，不仅效果好，而且这个健身的效果它可以产生良好的积累，也不会产生疲劳。如果增加频率为每周4次或5次，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的适应的情况，有的可能效果还会进一步提高啊。那么最新的研究表明，不用天天锻炼，1周3到5次，每天进行1次锻炼，对于健康的收益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投入产出比啊，我们目标就是收获更多的健康。那么在持续时间一样少于或超出，都容易获得负面的收益，所以认为这个3到5天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所有的运动量只有散步的频率啊，这也是一项研究，各个运动量只有散步的这个运动量它的频率可以稍微高一点啊，最多可以1周6天，几乎每天我都去散步。这是这项研究的结果，就是不同运动项目运动频次的健康效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运动频次在每周3到5次是一个最好的，